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军，再次向您问好了。当然，接下来要有请非常重要的我们的节目嘉宾，我们的小伙伴丽华闪亮登场。 重要的人是我。 哦，是的， 大家失望了吧？ 不会失望的，大家是期待的啊！每次我这个修饰语，你看。这个想的多好，是不是？ 对。 今天这个开场的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当然是和旅行有关的哈。 嗯。 丽华有没有这种旅行啊？就是诶，在这个旅行当中不会觉得特别的兴奋，但是会觉得啊、嗯哦，我的心情非常的平稳，非常的淡然，非常的欣慰，非常的舒心。 还有点成就感是吗？ 啊，对对，有这样的时候吗？ 我会，一般都是去国外旅行或者是怎么样的、啊、在国内也是，如果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的话，我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个瞬间就是我特别喜欢找路、啊、一般女生很讨厌找路的。 对对对， 嗯， 一般女孩子可能找路的话这个东南西北可能要想 分不清 想一会儿。其实有很多男生也是的啊。 对对对，有很多男生也是的、嗯、 你很擅长找路。 我很擅长找路，特别是国外的路也一样，国内国外都是、啊、只要有一个谷歌地图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地图就都能找到。 哦，就给你一个这个地图就可以、嗯、 对，地图就行，纸的和 app 什么的都可以。 哇，很神奇啊。 对，很好，很有成就感。 可以当导游去。 对、嗯、我以前还真想当导游。 对吧，所以我们的节目才会邀请丽华来做我们的导游 的 呢。 可能是的、 嗯、对，我只是一个这个串场的人。所以这种舒心的旅行啊，我觉得一切都顺利的话自然就舒心了，是吧？ 嗯，那其实很多旅行本身不可能就是从头到尾一帆风顺的， 也是啊， 对，也不可能只有开心的事情。 对对对 对， 所以呢我觉得一段旅行你可能在去之前觉得哎这可能会很辛苦吧、 嗯、 会很多的这个要费很多的力气啊、嗯、金钱啊精力啊等等，但是我觉得你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你只要稍稍的拿出一丁点的勇气的话，你只要迈出这第一步，那一切就会迎刃而解了。 对，收获意义了。 对啊，因为你想啊，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很害怕， 对， 但是你到那儿了你不走能行吗？难道你要在机场待上个三天四夜？ 就是啊， 嗯，这是不可能的，对吧、 嗯、 啊，所以呢啊，我们今天的旅行呢，我觉得要开启一场非常恢宏的这样的感觉。 对的。 有沉重感的、 嗯、 一般这样的旅行会让人觉得哎会不会很辛苦呢？ 嗯 啊，这次呢我们要进行的主题就是历史类的旅行。 是的是的， 历史类的旅行呢其实是需要做一定的准备的。你想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不了解这个时代的话、嗯、你去可以现场了解，但是你提前了解一下也是不错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带您提前了解一下这个地方。 没错没错，那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的就是位于水源华城的一座古老的城廓。 嗯，是是是、嗯、 那这里是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哈、 嗯、 那我们今天就去这个古城来看一下吧。 好的，那这个水源华城呢其实是有非常非常重的历史厚重感的地方。 没错、嗯、 这个当时是朝鲜王朝的大王为父亲这个迁墓的时候建设的一个成果吧。 没错，那是朝鲜时期第22代王，叫这个正祖大王。 嗯嗯， 他为其父亲搬移这个父亲就是司道世子的这个陵寝的时候建造的城哈、哦、那原来这个正祖的父亲是埋葬在别的地方的、 嗯、 那我现在之所以在这里呢，是因为他的儿子正祖大王呢将父亲的这个陵寝搬至朝鲜最大的风水宝地，那也就是说水源的华城了。 哦， 然后呢就顺势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城。 嗯嗯嗯， 那这里是正祖大王为了参拜父亲的陵寝，同时也为周边的百姓提供一个生活空间而建造的一座算是城市哈。 嗯、 那这里就是华城，同时这里也是和敌军曾经进行过一些战斗的一些地方。 嗯、 而且华城里面还有这个行宫，这里是正祖在参拜他的父亲陵寝的时候、哦、算是一个住宿的一个地方吧。对， 嗯嗯，那看来这里又是风水宝地，对吧？ 没错， 又是战略要地、 嗯、啊， 看来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地方。 是， 当然了，我们也通过刚刚的介绍呢，可能会了解到，哎，原来正祖是非常非常孝顺的一个儿子， 没错， 对吧？ 嗯， 那在这里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朝鲜王朝时期这个建筑的风格， 嗯， 也能够感受到现代的气息，因为它就是在水源的市中心里， 是完全是在市中心， 嗯、 而且特别特别的，就是华城的外面可谓是车水马龙。 嗯，对对， 有很多人流和车流的。 对， 对， 而且就是还是城市的中心嘛，所以这里可谓是传统和现代相结合，非常结合的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了。 没错。 那同时呢，这里也是引领韩流热潮的很多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的拍摄场所。 哦啊、比如呢？ 比如包括这个《大长今》，还有《李算》，还有《拥抱太阳的月亮》等等人气电视剧都是在这里拍摄的。 哦、 对，所以。特别有名，而且韩国的学生一般会在就是毕业的时候，小学毕业、初中毕业的时候有一个修了的一个就休学，对，修了一个旅行吧。所以为了学习历史呢，认识历史呢，很多的这个休学旅行也会来到这里。那不仅是有学生，还有一家庭或者是以朋友为单位，还有外国游客也经常会来到这里。 对对对，这里真的是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啊！我来过这里，但是我并不是去这儿游览，我是去水源。当时我就发现，哎。在非常繁华的这个 是、啊、 算是丁字路口吧，因为它这个前面是这个华城， 对， 你只要过了横道呢，就是非常繁华的一个市场， 没错。 但是你在这个道对面呢，就是非常有历史厚重感的这个水源华城， 是 很奇妙的一个地方、啊， 对，很奇妙。 嗯，那你刚刚也说了，这里也是各种影视剧的拍摄地，如果你想感受一下这个哎当时韩剧里的感觉，就可以来到这里看一看。 是， 但是这里呢还有一个很吸引小朋友们喜欢的，就是有这个游览小火车，但是。这不是游玩用的，它是用来这个观赏整个华城用的吧？ 没错，没错。那因为华城本身很大的，所以如果走的话呢，会花很长的时间。 对， 所以这里有专门的这个算是一个小列车吧，观光小列车。那首先呢，有分各个路径的。水源华城的有一叫 Belo Taxi， 就是自行车式的一种的士。 哦， 对，每一个小时运营一次。那还有专门游览华城行宫，就是50分钟的一个小旅行列车。那价格是成人为基准，每个人。3000韩币左右，大概是人民币15-16块左右， 这很划算。我建议大家，如果第一次去的话，可以去乘坐这个小列车啊，因为您可以虽然是有一点点走马观花的感觉，但是呢，因为它很大，对吧？如果您有机会第二次去的话，就可以选择一两个这个景点。具体的去散散步， 没错。 我觉得坐上这辆小列车呢，来来回回，刚刚也提到了会有很多的看点。那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这个水源华城吧。 好的，那首先华城是有非常这个宽阔的这个城廓围绕一圈的这个城嘛。那在这一圈的这个城廓中呢，有四个大的门，而且中间还有一些就是古时候用于军事指挥的一些地方，也有特意让水就专门让水流过的通过的一些门，还有用于士兵们在把风啊，还有一些等候的地方。当时哈、古代的时候，那还有放置攻击敌军的这个炮台，那也有专门为人和这个家畜通过的一些门。那在这些门当中呢，有一个门是非常有名的，叫做这个长安门。这个名字呢，意味着百姓的安宁，而且它的屋顶结构非常特别特殊，那整体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雄伟壮观的。那加之呢，南面还有一个门叫做八达门，然后这里是正祖大王，这里有名的原因是正祖大王他在出入这个城廓的时候是专门从八达门出入的。对，而且这个门呢，现在仍然保持着当时的模样，所以被指定为韩国的国宝之一。 是的，八达门啊，这个王从八达门出入的话，也是说明百姓们都 是 八达。 是。有点这个意思。 我这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刚刚我提到就是八达门这一区域，的确是非常非常有穿越的感觉。 对， 你只要一转身就穿越了。 是， 其实每个国家古代的这个建筑呢，其实都是各有特色的。有人觉得哎，朝鲜王朝时期可能是受到中国的这个影响比较多，但是你会发现它还是具有这个朝鲜王朝特色的、啊、 是是， 比如说门啊、屋顶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小细节，大家是千万不要错过的。 没错，那这里还有非常适合观赏夜景的地方。其实因为我家在水源嘛， 啊、 所以我对我家在水源，所以 怪不得你这期异常兴奋、 对，异常兴奋。我们经常就是和父母或者是和朋友一起来这个这里华城观赏夜景的。对，然后这里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地方叫做访华随柳亭。那这里是当时是用于这个监视周边地域的一个军事指挥基地哈。那这里和自然的现在呢，这里和自然的景观周边的自然景观是自然辉映，非常非常美丽的。那其实现在它的一个角色就不是说是一个军事指挥基地了，就是一个美丽的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自然的亭子。那这个访华随柳亭呢，不仅本身就很美丽，它本身因为是建在坡度非常高的一个地方，所以站在这里呢，能够看到整个水源的夜景，特别美丽。 现在应该是一个展望台的功效了。 对对。 刚刚我其实一直有一个印象，就是刚刚丽华介绍的时候说，还有这个让水流出的门。 门。 是， 这个听起来很神奇，这是怎么回事啊？ 对，那华城呢有两个水门，我们就叫它水门哈。那其中有个叫华红门的这个水门，景观是非常非常美丽的。那这里拥有一个叫华城的彩虹的一个外号。那水呢，当这个水流过这个水门的时候，它有一个飞流直下的一个感觉。 哦、 那这个景观是相当壮观的，对。 古城当中的一个小瀑布了， 啊、 算是、 嗯、 啊，听起来很神奇哈、啊。 没错， 这里还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体验历史啊，或是人文。尤其是建筑风格这样的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我们可以感受古代建筑的文化，了解古代战争的防御的一些这个方法，还是一个古今结合的地方，真心推荐大家来这里看一看啊。 没错， 当然了，光是观赏的话，可能会有觉得有一点点不足，有没有一些什么可以我们亲自体验的一些项目呢？ 对，有啊，这里还有这个他们专门的武术表演，推荐大家一定要看一下，而且不是说一个星期就有一两次的表演，是每天都有的，每天早上11点有这个演出。那看完这个武术表演之后呢，就好像看到了就是史剧的一个场面一样啊、 哦哎、 对，非常的刺激有趣。那虽然咱们国内有这个功夫表演但跟韩国的武术稍稍有一点点差别哈、大家可以过来评辩一下。对，没错。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多可以体验的活动。有一个叫特别有意思的是叫投壶的一个小游戏、 啊、 对。 哎，这个大家给大家 见过应该。 对，两秒钟时间猜一猜投壶是干啥的。 是。 二，好好公布答案。 没错，那就是将这个箭呢，就射箭那个箭扔进这个小坛子里的一个传统游戏。 是是是， 大家可能喜欢看韩剧的朋友，可能在韩国的这个史剧当中见过这样的场面哈。那这里这个游戏呢，以前是在宫里或者是在贵族家庭才能玩的游戏， 高级游戏、啊。 对，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投壶啊，我以为是哎，是不是举着一个壶往里这个往那投， 是是是、 或者前面有一个大的壶水，往里面跳，等等。啊、原来是把这个箭扔到这个小坛子里面。 对，刚才说到箭了嘛，那其实这里还有这个特别有意思的游戏，就是射箭的这个国弓的体验。 哦， 弓是弓箭的弓，国弓体验，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 哎，现在这个射箭啊是非常流行的运动， 对，特别是在韩国特别流行。 对，哎，在中国好像我听说也有很多的射箭场。 哦， 我就见过一个这个新闻啊，他这个太太啊去把一个射箭的这个会所给砸了。 哦， 为什么呢？因为她的丈夫太爱射箭了，就不回家。 真的吗？ 几乎住在这个射箭的场馆里了。这一个小花絮啊，说明现在大家都非常喜欢射箭这个运动，所以呢，大家来到这里的话，就可以体验一下古代的这种射箭的氛围了。 没错。 我觉得如果您去有这样的射箭的体验的话，哎。会不会有当时哎，我就是这里的士兵，我要守卫国家的这样的感觉？ 应该有这样的感觉。 当然了，光是拿着剑，可能没有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因为你好像还可以体验这个韩服的体验吧？ 没错，没错。那可能是女生非常喜欢这个活动哈，不仅可以试穿当时在宫里穿的一些服装的这个韩服呢，还可以亲自制作一些传统的手工艺品。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可以进行敲钟体验。 敲钟体验， 对，这里也可以进行敲钟体验的。 哦、这个在敲钟体验在韩国其实是让人觉得非常有非常吉利的一个活动。 对，非常吉利、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嗯、 然后，而且不是到哪里都能有这个敲钟体验的嘛？ 对, 对, 对, 对, 对、嗯，而且这个敲钟是有特别意义的。国内可能有国内的一些意义哈，韩国的意义是就是敲一下是为了第一下是为了父母的健康。那第二钟呢？这第二下是为了整个家人的这个健康。那第三下是为了自己的今后的发展和前途。对， 看来一定要敲三次了。 对，一定要敲到第三次。 对对对啊，第三次敲完，整个家庭你都给祝福到了。 没错， 当然这个听起来都是一些非常有历史感的一些体验活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有一点刺激的感觉。 对， 他可能做过热气球吧？可能有朋友做过热气球，但这里呢有跟热气球差不多的一个体验，好像是氦气球。 没错，没错，没错。那很多的游客，中国游客去土耳其的时候可能会坐一下热气球，那不用去太远哈，来到韩国也能尝试一下这样的一个气球。那有个叫 Flying 水源的一个游戏，有一个活动是将这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氦气的这个气球，把它就是放飞至150米的上空，然后人可以乘坐在上面，大概可以容纳30多个人。然后在上空上。能够这个鸟瞰整个水源的这个风景， 不光是华城了， 不光是华城，我倒是没有坐过，但是我在开车经过的时候看过这个，哦，对，气球就腾，就 升得很高， 对对对，升得很高， 大吗？ 很大很大， 很大很大，对， 可以容纳30人的话，真的是 容纳30人是很大的， 对，很大的， 对。 所以热气球想体验，不用去土耳其了， 对，不用去土耳其。还有营业时间有的是早上9:30到晚上9点为止，都可以去来体验一下。 哎，我觉得晚上应该不错， 对，晚上很不错， 看看夜景什么的， 是 啊、哦，是的啊、嗯。当然了，乘坐热气球的时候呢，肯定会有一些注意事项， 嗯、 您一定要严格遵守啊，因为如果在空中的话，尤其这个又不是我们人为就可以单纯的控制的，它要靠气象等等。如果你不听指挥的话，可能会有些危险， 对， 要小心。好的，嗯，好的。那我们正在为您介绍的是水源华城这一个非常有历史感的地方，同时呢，也可以啊、了解到现代的一些氛围的一个故宫吧，算是。 嗯， 那其实五月份呢，这里也有很多的庆典啊，来为我们挑几个介绍一下。 庆典非常多，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个叫水源戏剧庆典吧。 戏剧庆典， 这个庆典，对，这个庆典是非常有历史的，是从96年开始，每年都会在水源华城的行宫一带举行这个庆典。那这次的场所是搬迁了，不在行宫了，是在京畿道的这个想象 campus， 想象的这个想象 乐 乐园，对对对。那当然了，这个京畿道想象乐园也和这个水源华城非常近的。 嗯， 那是在5月25号到5月27号，它会举行为期3天的这个戏剧的这个庆典。 如果您五月末选择来韩国旅行的话呢，可以来到华城。看一看这个华城的行宫啊，或者是这个当时的一些建筑啊。 对， 结束之后呢，您可以去参加这个戏剧的庆典。 对 啊、应该是非常非常有趣的。这里好像也有这种海外的一些演出。 没错没错，还有海外的演出。这次听说是邀请了法国的这个戏剧的、对团队。他这个特别是将这个100吨的这个起重机，利用一个100吨的起重机，将这个起重机上面布置一个舞台。然后有很多的这个表演艺术家在40米高的上空进行一些打击乐的一些表演， 很惊险刺激。 对，还有空中秋千啊什么的， 真是视听全方位的一个体验 了。没错， 希望大家能够来到这里去感受一下。 嗯， 好的，我们这期节目呢马上要接近尾声了。这期为您介绍的是位于京畿道水源的华城，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这里看一看。那下一期呢，为您介绍一个比较神秘的地方嘛。首先这个名字可能就比较神秘啊。 是 啊，它的名字呢是英文 Camp Graves。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呢？您关注下期节目您就知道了。那在这里呢，我跟丽华也更新，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我们下期见。 下期再见，拜拜。